了嫦娥应回通灵腰弄玉滴垂银凤箫怕只怕龙中的月老啊将人不两下里错戏

散众群臣，回归府去又一位司徒王允，回到家进门来敲了敲，这星斗交辉，寒风儿冷冷，一轮明月照窗前，红楼三里桥夜半，天空云尽雨更寒，仰面望天，我长叹一口气，珠泪滚滚 听马对道，老爷心无情天，见妾无命，我不敢出内事，岂能与人有勾连？这几日见老爷下朝愁眉，那战事因何故？ 由金韵达大鼓改编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山》。 好